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请您来了。这个好像说心血管疾病对于季节特别的敏感哈、啊，到这个时候您那是不是就开始从十一月份开始就慢慢越来越忙？ 是这样，实际上心脑血管疾病大部分从九月份开始就开始逐渐的人数要比夏天的时候要增加， 嗯， 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就一个明显的增加， 嗯， 啊，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两天的这个天气。这个温度啊突然下降， 嗯， 这个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特别大、 嗯、 因此我们心内科的大夫啊神经内科的大夫啊这段时间就会比过去要忙得多得多。 忙得多哈、啊、那到底是就是这个季节我们知道冷啊、 嗯嗯、 按说一年四季北京这个城市特别好啊、 嗯嗯、 这个四季分明，但是我们觉得冬天为什么会对于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他就尤为难过一些。 这个您看啊这个是顾名思义、 嗯、 心血管疾病里边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血管的原因造成的这个心脏病也好啊，血压高也好，我们知道寒冷对血管的刺激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血管收缩。 嗯， 比如说像高血压的，你血管本身希望你舒张一点，这样你血压会低一点，收缩那血压就会增高。另外，冠心病你本来就已经有斑块了，已经有狭窄了，血就不太够用了。 嗯， 这时候寒冷要再一刺激，肯定会加重你血管的这个供血的减少。 嗯，这就是说寒冷使得那些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可能又不太形象， 嗯， 就是热胀冷缩之后这血管受到了一些挤压啊， 是这样是这样、 哎、也会带来很多的不适啊， 是这样、哎、 嗯，那您比如说像在这种比如说没觉得心脏难受，但是我有心血管病、 嗯、 可能我这两天又这着凉了我感冒了， 嗯， 就是感冒了你要再加上心血管病据说特别危险是吧， 甚至于是致命的， 致命的， 甚至于是致命的、嗯、其实我们每年见到的这样的病人真的不少见，特别是老年人已经有基础的这种心脏病， 嗯， 甚至于合并了心功能不全，我们也叫心衰的这种病人、 嗯、 本身他的这个肺功能啊就平时啊就都是在一种我们叫比较湿的状态， 嗯， 什么意思，就是它里边有水出不太来，咳嗽啊卡痰啊、嗯、这种情况就比较适应细菌的生长，当寒冷的天气再一来，没有这些心血管疾病的或者年轻人不感冒，就首先他容易感冒， 嗯， 他对温差的敏感性要更加敏感，完了再有一个一旦合并感染了，这个心肺的功能就要付出更多， 嗯， 但是您又不够劲儿，您这个本身心脏又有问题了， 嗯， 不够劲儿，最后好多患者都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没注意， 嗯， 最后引起肺炎，最后导致急性心功能不全， 嗯， 最后离开我们。 哎呦，所以他这是一连串的这种反应， 是这样， 最后都是我们这心脏的这个力量达不到， 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哈。 是， 所以您看，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和李宏伟大夫一块来聊聊有关寒冷对于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影响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比如说。对于很多高血压患者来说、 嗯嗯、 啊，他们平时可能都知道我们要监测血压，家里边可能也买了血压计，那到了冬天他们是不是应该格外关注自己的血压情况？ 好，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嗯、就是实际上我们好多高血压的患者到了夏天以后啊、 嗯、 他血压会比冬天会偏低了， 低一些， 哎，有一些患者比如说原来吃两个药， 嗯， 可能我到夏天就吃一个药，哎，控制得挺好、 嗯、 哎，有些患者就觉得啊我没事了，你看我越来越好，实际上不然，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跟病人说， 嗯， 到了九月份天气开始逐渐渐凉的时候，您测自己监测血压的频率要增加一点了， 多一些， 比如原来你一周测一次，那我建议你一周测一到两次， 嗯， 到了十月份十一月份你更要监测一下自己的血压， 嗯， 嗯， 如果这时候血压上升了有波动了，那我希望你尽快的就医， 嗯， 由医生再给你看一看，需要不需要和夏天比较起来，需要给你更改一下你的治疗方案，再把原来的药再加回来， 嗯，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血压能够控制在正常的合理的范围。 嗯，冬天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收缩哈、 嗯嗯， 就容易让那些高血压患者犯病， 嗯嗯， 就是因为它一下好像就是高很多哈， 是这样。 那、 嗯、 除了比如说我们。我保暖，我平时出去遛弯买菜、 嗯嗯、 我多穿点、 嗯、 这种保暖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当然肯定能起到，你这个就马上回到我们现实中、嗯、冬天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特别要重视保暖， 嗯， 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的一个室内外的温差的 问题，温差的问题 啊、嗯、温差的问题，还有一个穿衣服，我提醒他特别是有冠心病的病人， 嗯， 你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扣子上面领子这个扣子把它系好， 嗯， 还有一个如果要是这块漏风啊风比较大呀、 嗯、 一定要带个围

它这个意义也不大吧？ 如果要是你这一天当中没有难受发作，啊，没有难受发作，可能逮着的这种机会就要少得多。除非你有一个固定的，有一个心律失常什么的，那我们有可能也给你逮住了。但是像缺血，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冠心病的这种改变，如果你带的这一天当中没有心绞痛发作，我们就很难通过这一次 Holter 来给你下诊断 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还是真得关注自己的这种感受、啊、 是这样， 是吧？这个每个人的感受，您刚才提到了，有说细小的这种憋闷啊，三五分钟就过去了，千万别掉以轻心， 是这样， 是吧？ 是这样 啊，这个有可能会很危险啊。 是。 那比如说寒冷的季节，对于很多有心脏一些比如说疾病的一些朋友来说，他可能更为在意一些自己，包括您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会听说做支架的也很多，心脏做支架的、心脏带起搏器的哈， 对， 他们这些患者朋友，这个冬天应该如何来关注自己呢？ 是这样啊，您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放支架，还有一些病人由于血管的条件的情况，没有放支架而进行了搭桥，就是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我一定在这里提醒各位，这样的患者，首先搭桥也好，放支架也好，绝不是治愈了冠心病。 啊，您说效果好，挺好的。 啊，效果好是好在哪儿？好在你已经有这个东西，我及时发现，给你把这块给你疏通了。但是没有治愈冠心病，为什么？你放支架的这个血管这块，以及包括没有放支架的这个血管，还可能再出现问题。我不知道我这么讲，主持人， 我明白了啊。 所以不要说，哎，我放了支架了，我就可以血压也不控制，血糖也不控制了。再来这种心绞痛，不，这不是心绞痛，或者胸闷，不是心绞痛啊，不一定的。不一定的。 这个好比咱们城市里边的路哈，有条路特别窄，然后不通，然后突然修了一座桥，这条路好了。但是不代表路上的车少了。 是这样， 是吧？ 是这样。这就像我们说，我们的下水就是这个管道一样，对吧？我们通的这个管道，有个某个地方被堵住了，我把它通开了。如果你的这个水质你不去改善它，你可能别的地方，这个地方还会再堵。完了以后其他的地方也还会再堵。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您说的没治愈，就是这个根儿没去除。 没有去除。对。 所以更应该关心，是吧？ 对、 啊。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比如说像心力衰竭的患者，这也是经常能听说的。 对。为什么呢？不管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引起的这个心律衰竭，比如高血压晚期也可以是心律衰竭，甚至于尿毒症的晚期也可以心律衰竭。心律衰竭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摄血摄不够了， 没劲儿了， 心脏收缩没劲儿了，好多水呢都积攒在自己的这个体内，它的抵抗力啊就会下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凉，它就会导致什么？导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心脏的功能也不行，肺脏的功能也不行。这种病人我们讲，往往有的时候家属还不太理解，病人本身，我怎么一个小小的感冒怎么会这么严重？怎么会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像这样的患者，我更得提醒你们，在这个季节一定注意不要感冒。 三遍， 如果感冒了，三遍，说三遍，重要的 事情说三遍， 不要感冒。如果感冒了，早一点治疗，早一点治疗，让他不要发展成肺炎、肺部感染，那个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 其实这算是基础病啊，就是有很多感冒这个带走人命的，就是因为他基础身体基础不好。 是这样，实际上一个年轻人他一个感冒，他可能不吃药过个三五天，多喝点水就扛过来。但是您本身有心脏病，这个就不能同样的去对待。 那您比如说有些人对知道自己心脏不太好啊，然后呢，这个冬天来了，行，我保暖，然后我时不时的，现在这个心脏的药特多，我弄点什么丹参滴丸，就这类的药，我常吃点，这能管用吗？ 这个抵抗不了寒冷对你的刺激， 抵抗不了， 也没办法拿它来消弱寒冷对你的这个本身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影响。 所以这种所谓的保健的吃点药是不是也不太靠谱？ 你来这个拿这个来抗这个寒冷对你这个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恐怕是没有科学道理的。 没有科学道理 。 甚至还有一种，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这个说了好几回了哈，就别到这个冬天我去找大夫，大夫您给我输点液吧。这种好像每年也有。 这个更没科学性了，更没有科学性啊，还是有针对性的，对吧？你有冠心病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完了以后该预防的时候怎么预防。 那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出去，因为冬天尽管寒冷哈，阳光还不错，有人买个菜 遛弯儿，那是不是身上应该带着点那种？ 啊，这个是应该，只要你有已经诊断了冠心病的， 嗯， 已经诊断另外一个，特别是放支架的什么这些， 嗯， 不论是冬天夏天， 嗯， 您是在北京啊，还是说外地旅游啊， 嗯， 我都希望你们身上带上这个急救的，包括消 痰 甘油， 消痰甘油， 或者是速效救心丸， 嗯， 那这个由医生来给你处方， 嗯， 根据您的情况，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关键哈， 是是，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这个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李宏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说啊，这个寒冷对于心血管的一些影响，刚才上节目之前李大夫就说，这个其实是能够预防。对吧，心脏的一个疾病有的时候特别突发，然后我们手足无措， 对， 但是这些好像是能够预防出来的， 这是可以预防的， 嗯， 所以我有时候老是在说，这个不是一个说我们现在手足无措的恶性疾病， 嗯， 第一个它有蛛丝马迹，有信号， 嗯， 能够提示你了，包括刚才咱们前面提到你原来没有冠心病， 嗯， 它真的这一次寒冷刺激让你发现冠心病，我们要辩证的看这问题，实际上是个好事， 嗯， 让你早一点治疗，早一点控制，而不至于直到发生猝死了， 嗯， 你再发现， 嗯， 对吧，这是一个情况。再有一个就是这些寒冷是明显的诱因，那我们通过保暖，通过加强自己的意识，可以免去这种刺激，何乐而不为？ 嗯，所以我觉得这真是好好保护自己哈，在这个季节当中做一些应对哈。 对， 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那天我跟一块聊天，人朋友问我说， 嗯， 你看四十多岁的一个男性心脏， 嗯， 有人说这个心脏啊应该是一个岁数应该有一个岁数的样子啊，那我就生怕我四十多岁的心脏跟六十多岁心脏差不太多，就生怕自己，现在的科学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啊，能够看得出来人心脏活力能够保持多少岁，你看人家六十多岁老头七十多岁老大爷人心脏挺好，为什么有些人就区别这么大呢？ 啊，实际上是这样啊，实际上现在包括我们心脏康复，就是说有些人得了心脏病以后我们应该如何让他运动去康复，这在康复医学里边是有他的这个，就是根据他的运动量， 嗯， 根据他的耗氧量和最大的耗氧量这些情况来评估你的心脏功能， 嗯，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反过来说，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相差会这么大？ 嗯， 我相信也有这个原因，有的人爱动，有的人不爱动， 嗯， 你老不爱动恐怕你的心脏四十岁的时候可能就像六十岁的， 嗯， 人家爱动的人，人家可能六十岁的心脏像四十岁的人， 嗯， 这个跟个体的差异，包括有没有基础病， 嗯， 有没有糖尿病， 嗯， 有没有这个高血压， 嗯， 都会引起您心脏的这种，你管它叫早衰也好， 嗯， 或者说是怎么样。 那是不是可以正好今天您来也问问您， 嗯， 比如说我首先对于血压， 嗯，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控制， 嗯， 啊，血压很好，甚至于我没事的时候测自己的心跳的次数一分钟， 嗯， 那是不是血压越理论上来说啊， 嗯， 越低，相对来说啊越低， 嗯， 然后跳的次数越少，这个我现在 这个没有一个特别的这种线性的这种关系， 嗯， 但是多数情况下啊，你血压增高了，说明你什么交感神经兴奋， 嗯， 就是体内交感，比如你刚跟人吵完架， 嗯， 你心率肯定是快的， 嗯， 对吧？生气嘛，当当当跳，你血压也会增高的。一般来讲是平行的，但是你说在正常的情况，到底说血压和心率是不是一定是一个线性的关系？这个倒没有一个特别的依据 哈，啊。所以我觉得真是啊，大家现在这个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了，我觉得真是关注自己的心脏啊， 嗯。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和李大夫一块来聊了聊寒冷对于心血管的一些影响。那么天气越来越冷，可能今天感觉好像是跟三九天一样，但 是 真正到了三九天的时候不知道。说是个暖冬哈，啊，说 是 个暖冬啊，但 是 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控制这个自己的一些这个，比如出行啊， 嗯， 饮食啊， 嗯， 包括一些衣着哈， 嗯， 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对对对 对，是这样。 反正一旦比如说心脏不舒服的话，是不是应该及时去医院去进行救治？ 这个一定别抱有侥幸的这种心理， 嗯， 特别是有这种病的人， 嗯， 已经诊断就是没有，你去医院查一下， 嗯， 如果没问题， 嗯， 哎。心里就 放心了， 千万别忍着， 嗯， 千万别忍着。 有很多的都是一些忍，然后扛了一下， 是这样， 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是这样。 嗯， 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经常常见，现在好说了好多这种突发的心血管事件，我们经常见的，实际上它耽误两三天了已经。 耽误两三天， 对，两三天了，实际， 嗯， 两三天他已经有症状了， 嗯， 可能那个时候他来，我们是心绞痛， 嗯， 三天以后来，他就是要心肌梗死。 哎呦。 就发展到了心肌梗死， 所以这个心脏病的发展速度特别快，是吧？ 实际上它本身病理的基础并不快，这斑块长得并不快， 嗯， 但是一旦到了一个不稳定的状况了，比如已经有不稳定心绞痛， 嗯， 那离心梗可以是 可以是很短暂的时间就会发生心肌梗死。 嗯，而且后果很严重，就是一旦发生心梗，大面积心梗， 死亡率非常高。 对对对，你这个非常快， 非常快， 人就没了。 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再一次感谢李宏伟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寒冷对于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影响哈。这个反正天越来越凉，我们也是期待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啊，多多保暖。非常感谢您，有机会希望您常来啊。 谢谢谢谢谢谢， 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了。那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你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啦？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哎呦，